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线程安全队列。在上一讲中，我分析了 Java 并发包中的部分内容。今天我来介绍一下线程安全队列。Java 标准库提供了非常多的线程安全队列，很容易混淆。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并发包中的 Concurrent Linked Queue 和 Linked Blocking Queue 有什么区别？有时候我们把并发包下面的所有容器都习惯叫做并发容器，但是严格来讲，类似 Concurrent Linked Queue 这种 Concurrent 容器才是真正代表并发。关于问题中它们的区别是， Concurrent 类型基于 Lock Free， 在常见的多线程访问场景一般可以提供较高吞吐量，而 Linked Blocking Queue 内部则是基于锁，并提供了 Blocking Queue 的等待性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 java.util.concurrent 包提供的容器呢，从命名上可以大概区分为 Concurrent、Copy on Write 和 Blocking 三类。同样是线程安全容器，可以简单认为 Concurrent 类型没有类似 Copy on Write 这类容器相对较重的修改开销。但是凡事都是有代价的， Concurrent 往往提供了较低的便利一致性。你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弱一致性，例如当利用迭代器便利时，如果容器发生修改，迭代器仍然可以继续进行便利。与弱一致性对应的就是我介绍过的同步容器常见的行为 fast fail， 也就是检测到容器在便利过程中发生了修改，则抛出 concurrent modification exception， 不再继续便利。弱一致性的另外一个体现是 size 等操作准确性是有限的，未必是百分之百准确。与此同时，读取的性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今天的问题呢，又是一个引子，考察你是否了解并发包内不同容器实现的设计目的和实现区别。队列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我们日常开发中很多线程间数据传递都要依赖于它。Executor 框架提供的各种线程池同样无法离开队列。面试官呢，可以从不同角度考察，比如哪些队列是有界的，哪些是无界的，针对特定场景需求，如何选择合适的队列实现。从源码的角度，常见的线程安全队列是如何实现的，并进行了哪些改进以提高性能表现。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讲，需要你掌握一些基本的队列本身和数据结构方面知识。如果这方面知识比较薄弱，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是一本比较全面的参考书，专栏还是尽量专注于 Java 领域的特性。我在第八讲中介绍过，常见的集合中如 Linked List 是个 DAG， 只不过不是线程安全的。文稿中这张图呢，是 Java 并发类库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线程安全队列实现。注意，图中并未将非线程安全部分包含进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从基本的数据结构的角度分析，有两个特别的 DAG 实现， Concurrent Linked DAG 和 Linked Blocking DAG。 DAG 的侧重点是支持对队列头尾都进行插入和删除，所以提供了特定的方法，如尾部插入时需要的 Add Last Offer Last， 尾部删除所需要的 Remove Last Pull Last。 从上面这些角度能够理解 Concurrent Linked DAG 和 Linked Blocking Queue 的主要功能区别，也就足够日常开发的需要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些，通常会更加关注下面这些方面。从行为特征来看，绝大部分 queue 都是实现了 blocking queue 接口。在常规队列操作基础上， blocking 意味着其提供了特定的等待性操作，获取时等待元素进队，或者插入时等待队列出现空位。另一个 blocking queue 经常被考察的点就是是否有界，这一点也往往会影响我们在应用开发中的选择。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Array Blocking Queue 是最典型的有界队列，其内部以 final 的数组保存数据，数组的大小就决定了队列的边界，所以我们在创建 Array Blocking Queue 时都要指定容量，如文稿中的代码。 Linked Blocking Queue 容易被误解为无边界，但其实其行为和内部代码都是基于有界的逻辑实现的，只不过如果我们没有在创建队列时就指定容量，那么其容量限制就自动被设置为 integer 点 max value， 成为了无界队列。Synchronous Queue 是一个非常奇葩的队列实现，每个删除操作都要等待插入操作，反之每个插入操作也都要等待删除操作。那么这个队列的容量是多少呢？是1吗？其实不是的，其内部容量是0。 Priority Blocking Queue 是无边界的优先队列，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大小总归是要受系统资源影响。 Delayed Queue 和 Linked Transfer Queue 同样是无边界的队列。对于无边界的队列呢，有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 put 操作永远也不会发生其他 blocking queue 的那种等待情况。如果我们分析不同队列的底层实现， blocking queue 基本都是基于锁实现， 一起来看看典型的 linked blocking queue， 请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我在介绍 re-entry lock 的条件变量用法的时候呢，分析过 array blocking queue，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其条件变量与 linked blocking queue 版本的实现呢是有区别的。Not empty, not full 都是同一个再入锁的条件变量，而 linked blocking queue 则改进了锁操作的力度，头尾操作使用不同的锁，所以在通用场景下，它的吞吐量相对要更好一些。文稿中的 take 方法与 array blocking queue 中的实现也是有不同的，由于其内部结构是链表，需要自己维护元素数量值，请参考文稿中的代码。类似 concurrent linked queue 等，则是基于 CAS 的无锁技术，不需要在每个操作时使用锁，所以扩展性表现要更加优异。相对比较另类的 synchronous queue 在 Java 6中，其实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利用 CAS 替换掉了原本基于锁的逻辑，同步开销比较小，它是 executors.newcache 的 thread pool 的默认队列。在实际开发中，我提到过 queue 被广泛使用在生产者消费者场景，比如利用 blocking queue 来实现，由于其提供的等待机制，我们可以少操心很多协调工作，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样例代码。这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者消费者样例，如果使用非 blocking 的队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实现轮询、条件判断等逻辑，如果没有特别的场景要求， blocking 实现起来代码更加简单直观。前面介绍了各种队列实现，在日常的应用开发中如何进行选择呢？以 linked blocking queue、 array blocking queue 和 synchronous queue 为例，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根据需求可以从很多方面考量。考虑应用场景中对队列边界的要求， array blocking queue 是有明确的容量限制的，而 linked blocking queue 则取决于我们是否在创建时指定， synchronous queue 则干脆不能缓存任何元素。从空间利用角度，数组结构的 array blocking queue 要比 linked blocking queue 紧凑，因为其不需要创建所谓节点，但是其初始分配阶段就需要一段连续的空间，所以初始内存需求更大。通用场景中 linked blocking queue 的吞吐量一般优于 array blocking queue， 因为它实现了更加细力度的锁操作。 array blocking queue 实现比较简单，性能更好预测，属于表现稳定的选手。如果我们需要实现的是两个线程之间接力性的场景，按照专栏上一讲的例子，你可能会选择 countdown latch， 但是 synchronous queue 也是完美符合这种场景的，而且线程间协调和数据传输统一起来，代码更加规范。可能令人意外的是，很多时候 synchronous queue 的性能表现往往大大超过其他实现，尤其是在队列元素较小的场景。今天我分析了 Java 中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线程安全队列，试图从几个角度让每个队列的特点更加明确，进而希望减少你在日常工作中使用时的困扰。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的内容呢，侧重于 Java 自身的角度，面试官也可能从算法的角度来考察，所以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指定某种结构，比如栈，用它实现一个 blocking queue， 实现思路是怎样的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到他。